动感和时尚一向是潇洒小姐萧亚轩的专属标签，这首爱的主打歌也不例外哦，依然延续了她出道以来招牌式的舞曲风格。在 MV 当中呢，有这样一个镜头，萧亚轩在15层的高空当中和男主来斗舞，舞蹈的舞哈，高人一等的感觉，哎呀，完全是她的那种霸气的展现哈。再配合这样强烈的节拍，完美展现出了音乐和舞蹈兼容并蓄的美感。好了，北京时间9:05:40，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是站着听、坐着听、趴着听、躺着听，还是移动着听、固定的听，还是开车听、坐车听、骑车听呢？今天天不错哈，没有风，稍微有点凉，但是呢，天空那么蓝，湛蓝，大气透明度很高啊，空气质量非常好。我建议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健身的工具哈，骑着滑板上车嘛，不是骑着滑板上车，骑着滑板上班嘛，还是说骑着单车上班？哎，我觉得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好了，2021年11月23号，星期二，今天限号11和6，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驾驶。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这边呢，我来给你介绍2021打卡心愿清单，你那边呢，来和我互动啊，来互动互动，来下载青青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这是我们一个极佳的互动地点呢。另外呢，就是可以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家族群当中各位朋友很久没有点名了，今天一定要点下名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音乐会年末特别企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正式上线第10站，也是最终点站哈。如果2021年的冬天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那么首选就是腾冲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终点站，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在过往的特别企划当中，推荐给大家的都是冬天特别冷的地方哈。那在今天的最终点站，我们去暖和的地方，首选不是三亚，而是腾冲。今天呢，你无法前往不要紧啊，说好攻略，以后有的是机会。这里的冬天呢，不像其他的季节哈，因为温度的限制，所以呢，冬天呢，越来越不方便。想去看雪呢，就一定要去北方。如果想去温暖一点的地方，首选是腾冲。腾冲很慢，腾冲的时间好像比别的地方都要放缓了。大片百年的银杏树，深厚的人文底蕴，藏着600多年的历史宝藏，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呢，是从云南出国必经的边境之城，缅甸、印度、泰国的接壤之地，腾冲的存在是非常独特的。那这有什么好玩的呢？每年11月的银杏树啊，火山群旁边的温泉呐、武侠小说里的樱花谷啊，乘坐热气球可以看到的火山地貌啊，历史痕迹，还有顺古镇以及群山环绕的北海湿地等等等等，对于不扎堆来说，都是大家所希望的，是不是？出门旅行呢，旅客大多太多的地方呢，总是很扫兴的。那对于云南来说，以腾冲为代表的滇西南一线是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少、商业化不那么彻底的一条线路。毕竟丽江的泸沽湖呢，一条是小清新的代名词哈，而西双版纳呢，是传统当中跟团游当中的这个崇高地位的地方。和其他地方相比，腾冲虽然知名度比较低，但是玩起来却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亲子游、家庭游、浪漫情侣游，在这儿都有一款适合你。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Boy, wanna keep it cool, but I know every time you move, got me frozen. I get so shy, it's obvious. Yeah, yeah. Catching feels like bad advice. If I say what's on my mind, what I hit bullseye. Woo! Dude, I'm ready, aim and fire. Baby, I feel like you Cupid's on life. Oh, yeah, yeah, yeah, tonight. Yeah, tonight. If your heart beats, so stay with them, you know.Attraction, I got You got me good and I wanna be a boo. If you stop, well I wanna be a boo. Underneath the neon lights, baby, electricity tonight, baby. I know love, it is such a funny thing, a mystery. Oh, gotta get to know you more. Cause I feel a real connection, a supernatural attraction. I got the feels for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oh yeah, oh, yeah. Never let it go, oh, oh, no, never let it go, oh, oh, oh. Riding straight to my heart, oh yeah. I got all the feels for you, yeah, I got all the feels for you. For you, no, I know I get the feel. For you, no, I know you feel it too. For you, no, I know I get the feel. What's your intention? Yeah, tell me, baby, what's the deal? Oh, well, look and I know it, baby. My eyes reveal that you give me the feels. Oh, yeah. Oh, yeah. Never let it go. Oh, oh. No, never let it go. Oh, oh, oh. Riding straight to my heart. Oh, yeah. I got all the feels for sure. Yeah, I got all the feels for sure.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对啦，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用这样的音乐伴你在路上，即使你被堵得要吐血哈。你有没有说，哎呀，我要吐血了，堵车堵得要吐血了。其实呢，这两天呢，不知道为什么，像周一还好，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感觉路上的车很多，是不是天气好？大家，哎，对呀，天气好都不应该开车呀，还是因为天气冷啊，大家都选择自驾出行了。总之呢，你要早点出门哈，不要被堵的，哎呀，耽误事了，哎呀，迟到了，对吧？早点出门不就行了吗？妞咪别吐血哈。来听到我们的音乐，希望堵车不堵心哦。还有字母妹妹，来这里了哈，互动了一下表情。天黑请闭眼，在石景山收听。还有在三里屯的字母妹妹，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有默默是在海淀四海桥收听。还有在北京北站的一帆风顺，我喜欢这个名字啊，一帆风顺。好了，妞咪，这是上班十多公里，刚刚到单位，这十多公里不知道你用了多长时间，到底是哪里堵？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也给大家来这个提示一下哈，尽量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好了，接下来带出这首老歌，可要特别特别的给你介绍一下了。孙燕姿翻唱的《Hey Jude》，这是 Beatles 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音乐，1968年发行之后进入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连续9周在榜首，哇，9周是冠军哦！更在全球的唱片销量超过800万张，当年超过800万张可是天文数字了。2002年，孙燕姿翻唱这首经典作品之前已经是家喻户晓了，经过蔡依林和音乐制作人重新编曲，规避了国外流行音乐的水土不服哈，把 Beatles 摇滚风格的原曲注入抒情的能量，丝丝入口的声音绝对可以唱进你的心里。好了，这是咖啡伴侣，有音乐还要有咖啡哦。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少越好，好长的名字。为什么希望你听懂的歌越少越好？对待伤感的歌词经过细心的打磨，完全让你和之前 TFBOYS 当中的王源感觉不可同日而语了。看到王源一路的成长，还有对于自己所追求目标越来越近了，远方的目标就在不远处，向前冲吧。王源，希望你听懂的歌能越少越好。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聊天室，你们来了吗？稍后要点名了。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们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可忍受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0位 Damn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第19位郭采洁卡通人生，第18位 Tank 会长大的幸福。 你说浪漫何必富贵，是谁 17位郭采洁 Love and 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几 次。第16位崔天琪特别的女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 get lost, we can get high, because me gone, I feel alive. Anywhere, anyway, I will love you. I will love you. We rule the world, just you and I. Just let me down, we walk the line. But now nothing's gone wrong, I'll take a shot for you.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close, never let you go. 给我你的爱，这是 Dim 制作演唱的一首作品，可以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了。磁性的嗓音突破了以往的电音，综合起来特别带感，可以让你摆脱焦虑，隔绝现实生活，充分享受音乐带给你的魅力。每天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去焦虑哈，工作的，家人的，健康的， money 的， money money money， 钱啊钱啊，哎呀还不发工资啊，想买点这个米钱呐、啊，买那个等他发工资吧，就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各种各样的发愁哈。而希望你在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时间，就不要想那些烦恼的事情，把他们都丢到一边，我们认认真真听音乐，好好喝咖啡，好不好？好好的享受人生当中那些美好，所有那些不美好跟自己无关。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就是北京音乐广播说话最快的那个人哈。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我们的区域哈，咱家来抢到沙发的是燕玲，稳稳的坐着哈。Dupra 也来了，哎 Dupra 好久不见啊， Dupra 你的名字怎么念我都忘了，不记得了。好先生，还有小小爱天天，白纸半张，5434雨欣，只好空白，字母妹妹，雪孩子，1080，亲爱的苏，奋斗者，请为了，你们到他这这样说话，他老说我说话快，所以每次我念他的名字就是这样的速度，可以吗？请为了。好了，还有圣如夏花来主场哈，加油俩豆丁，彬彬有礼，还有没有没点到的再等等里面哈。继续攀升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what's the big idea? My god Say how, how, 过你的卡通人生，不用时间把 吃棒棒糖，一边看卡通片，没有烦恼，无忧无虑。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童年回忆，是不是？当年的沉浸在卡通片的小朋友已经长大了，才发现生活当中不只有棒棒糖哦，还有很多需要你被现实打败之后尝到的苦糖。葛采洁的卡通人生就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哈，人生就像是卡通片一样丰富多彩，虽然有苦有甜，但也要勇敢去爱，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不虚度时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九位，葛采洁的卡通人生。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长大了也会有幸福 ，Tank 告诉你，会长大的幸福是什么样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 送你一副耳环，你很喜欢，一整晚笑声不断，陪你看电影哭完，心里想爱好难，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你说浪漫和平复无关，是谁 长大的幸福，这是 Jack 吕建中在2009年发布的专辑第三回合当中的 Hate 金曲。作词部分呢，交给了被称为是情歌高手的姚若龙。哇、哦，又是姚若龙。对，他最为熟悉的作品就是《最浪漫的事》，也为张韶涵写过《遗失的美好》等等。浪漫伤感的写词风格，既有艺术气息的高级，又不失人间烟火的平凡。这首《会长大的幸福》配合着吕建中动情的谱曲演唱，娓娓道来了一个暖心还有充满希望的爱情故事。好了，继续攀升，哇，居然是他又回来了。20到16位的歌曲，两首都是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郭采洁，和前面那首歌曲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卡通人生当中的郭采洁是那样的灵动可爱，而这首 Love and Love 又是如此的女人味。浪漫情歌送至你的耳畔，空气当中都是甜蜜和幸福的味道，好好的品尝一下，品味一下郭采洁 Love Love。 那天当你说了爱，爱情决定了成为抱着你紧紧不拔的年，已经从陌生到了解。春天正适合浪漫，夏天晒一晒孤单，秋凉想念，冬夜多棉被，从没想过爱太甜。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数星海，陪我四季变换。 Love Love 都让人变美，爱千金不换，到老都不坏。成为抱着你紧紧不怕太黏，已经从陌生到了解。晴天陪我去想着雨天，不出门快乐，爱不怕你带我去探险，每分每秒爱要甜。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数星海，陪我四季变换。 Love Love 都让人变美，爱千金不换，到老都不换。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Love 都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数星海，陪我四季变换。 正如歌名一样，围绕爱字展开，讲述了一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虽然说是一首广告单曲，但是品质依旧在线。有辨识度的声线，再加上郭采洁特有的灵动咬字唱腔，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么一个清新的邻家女孩。如此娇小柔美的她，竟然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气场和自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7位郭采洁 Love and Love，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了解一个特别的女孩吧。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有请崔天琪。 那个咖啡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接待他的个性，不想太快醒来，自由自在，对他充满期待，要为自己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Last night I thought I was dreaming.'Cause things like you don't usually happen to me. Outside the stars were the ceiling. We sang to the moon, then we danced underneath. I felt so hard, but your kiss so soft. I felt my heart couldn't beat enough. You pulled me closer and called my bluff. I am in love, I am enough. Sleeping in on Sunday. 有没有让你瞬间沦陷呢？对了，又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2019年发布的这首单曲 Dynamite。 那这首音乐呢，正是传奇的爱尔兰男子组合在经历20多年分分合合之后再次重聚发行的回归之作。那曾经似乎从社交媒体当中走得格外匆忙的他们，记忆当中一定忘不了他们之前的 My Love 等等。2019年这首 Dynamite依旧延续了他们一贯的英伦风格，清新而又优雅。哎呀，即使分散多年，再度回归的时候，热情依旧，情怀依旧。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来听听聊天室当中没看到你来现身哈、啊，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介绍一下。

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Gib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2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越野车的冷知识。各位越野小白们听好了。雪天刹车为什么会有咔咔的声音？由于冰雪会导致更多的抓地力异常的状况，在档位和行驶速度的选择上也需要有更多的技巧啊，尽量的选择低速低档位。同时呢，在冰雪路面难以准确预判刹车的距离，因此在组队雪地穿越的时候，需要和前车保持更加适合的距离，大一点的距离，最好保持在5个车身位以上，以避免意外追尾。如果有条件呢，冰雪越野尽量更换雪地胎，甚至是越野钉胎，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防滑链哈。那么关于越野车的知识呢，还有补充，就是冬天我可以开两驱车去越野吗？嘿嘿，如果你更喜欢开车到冰天雪地里去撒欢，那么选择一辆四驱车型是明智而且是必要的。特别是如果你想冬天开车去郊外，四驱车型更必不可少。相对于两驱车，四驱车最大的价值就是四个轮子都能产生驱动力，可以根据四轮的抓地情况将驱动力分配到最有效的车轮。在四驱状态之下，车辆启动会更加的平稳，同时呢也是车辆脱困时的有力武器哦。这可是越野车必备的四驱的根源，所以冬天开车出去玩的朋友最好选一辆四驱车吧。那个都市 SUV 两驱的就在城里开就行了。好了，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萧敬腾《羞羞的铁拳》。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来点来劲的歌，《羞羞的铁拳》。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雪花盛开手里，心底涌出暖意，银色微窗里时间闭上一层茶几，极光一线天际，莫说万物身影，蚂蚁也蜷缩起触须，飞鸟遥望墙壁，一盒茶烟回忆，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全新，生命中第一场雪季。手爱爱的雪当作画，荷塘里悄悄地结成了冰，感冒在白雪中越醒，留下一行纷乱且淘气的足印，阳光洒在空中穿梭的鸟群，赠予它们金黄色羽翼，仿佛催促快飞到远方去，等希望来聚集，目光在聚集，有声音从耳边响起，如清风徐徐潜入心，随陌生确认好熟悉，花与雪相遇，停止了四季，编织冬日的序曲，乘着未来科技，雪花盛开手里，心底涌出了意，银色无创意时间闭上一层茶几，极光一线天际，我说万物生意，蚂蚁也蜷缩起触须，飞鸟遥望墙壁，一盒茶一回忆，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全新，生命里第一场冬季，雪花般绽放在眼底。我创意时间披上一层茶几，极光一线天际，莫说万物身影，蚂蚁也蜷缩起触须，飞鸟遥望墙壁，一盒茶烟回忆，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全新，生命里第一场冬季，雪花融化手里，目光倒映着你，无暇与多人里唤醒生命，和我在一起看雪景，看着青苍落笔，将时光都放映，却无声息冷气，喘息了生命，冬日最平凡的雪景，此刻最伟大的奇迹。 2020年，也就是去年了哈，有着4000年美女之称的鞠婧祎，秉承音乐初心回归舞台，和 SNH48 的成员合作了一首《冬日》，作为送给歌迷们特别的礼物。MV 当中呢，化身翩翩起舞的精灵，在舞台上闪闪发光，配合着她非常标志性的温柔的声线，无形化解了严冬的寒冷，也给大家带来最贴心的祝福。啊，最近北京持续降温呢，早上出来的时候零下几度啊。提醒大家添衣保暖，戴好围巾、帽子、手套。同时，你还觉得特别特别冷的话呢，可以来听一听汽车音乐会，这里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吴建豪的《趁爱打劫》，不是趁火打劫哈，趁爱打劫。2004年，吴建豪发布专辑《Different Man》，一共收录52首心血之作哈，主题呢全部都是围绕简单而又复杂的爱字展开。这首《趁爱打劫》用轻快的节奏和动感的电音，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坚持，还有为正在追逐在爱的路上的人来打气加油了，努力争取才会有好的结局哟。

又是一首好听的金曲，没想到汽车音乐会越到后面越精彩哈，也是慢慢的进入了佳境，进入到了佳境。你还在这里吗？有没有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的举手？夏花都说了哈，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这是一种美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隆重表扬一下哈。好了，刚刚这首歌说一下，2015年英国流行男子组合 One Direction 推出专辑 Made in the AM。这是成员之一泽恩·马利克退出之后呢，以四人团体的形式发布的第一张唱片。不过呢，就在一年之后，另外一位成员呢也单飞离开组合，所以这也算得上是这个屡创奇迹的男子组合最后的辉煌了。这首 What a Feeling 被很多乐迷称为是最令人惊喜 surprise 的一首作品，曲风相当成熟，也是有点那种Hey Shop Boys 的感觉。好了，欢迎回来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哈，只有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又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啊，这是中文流行金曲当中必不可少的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死心音乐用力表达。 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你走你的路，用我无法追赶的脚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 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就对了。 长大以后才会明白，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群和我们血脉相连的人。张艺兴的这首《外婆》正是这样一首关乎思念家乡、关乎怀念亲人的佳作。编曲上，这首音乐在保持流行的 R&B 曲风为主导的前提之下呢，特别强化了古典节奏的打造，也把童谣运用到歌曲当中，让时间回到过去，讲述了一段已经远去但是又让人无限怀念的深厚的亲情。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最后来分享李俊毅的《哎呀爱》，这是你是我命中的注定的 OST 曲。